伙带到河南去了、 哦、 我师傅不是研究民俗吗，我就找到他了，老师一看说你的毛伙不行，不是那回事 受打击了吧、 对，那没有，但是老师也很会说话，老师很会干伟人、嗯、老师说你毛伙做的不行，但是你故事编得好、 嗯、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作文特好，就开始就是用毛伙编故事了。 您编的第一个故事是什么？ 小毛伙卖糖葫芦，卖着卖着望风，说望什么、 嗯、 望城管，城管来了跑、 嗯、 跑的结果卖不完自己吃，酸心酸，就给孩子讲个道理，不好好学习不听话，长大都当受气包。 嗯， 你像我现在去学校讲课，首先给孩子先讲了个故事，然后问孩子谁想当受气包的举手，爷爷有奖品，有奖品也不举手，你扛我，我扛你，谁都不当受气包，不当受气包该怎么办呀？ 嗯， 就告诉孩子编故事，教你做毛猴不是为了让你去卖毛猴，是教你用毛猴编故事，故事编好了，作文不就写好了，电脑学好了，不要光玩游戏，你通过 Flash 通过定格不是做成小动漫，在玩中学习，那才是最聪明的孩子。 嗯， 所以我教会大家了，你回去教教同学们行不行，教教小朋友行不行，你有爱心有上进心，将来选班长选谁啊，那孩子听了喜欢，他接受了。另外就是说孩子通过做手工把心都静下来，现在孩子都造， 嗯， 社会造，大人造，把孩子带来也造，哎，做了手工，家长就说哟，这孩子做了小毛猴心就静下来了，因为那个知了很脆，一不小心它就断了、嗯、他就很小心很小心的。 孙怀忠61岁，河南新乡人，著名毛猴艺人，擅长把各种段子融入到毛猴创作当中，偶然在书店结识了北京毛猴，便一发不可收拾。06年参加第三届中国民间工艺博览会，获得银奖，从此开始北漂追梦生涯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孙怀忠。那您看哈，把故事编到毛猴里头、 嗯、哎对了， 然后让大家更好的接受它、 嗯、对对对、 那这个尝试是一开始就很顺利吗，还是说后来才慢慢的、 那它是不断的完善 了，大家接受的。 比如说后来我毛猴做的差不多了，北京开那个第三届那个民间工艺品博览会了， 嗯， 老师就推荐我来了， 嗯， 来了说可以去北京混混了，这毛猴是北京的文化，应该让毛猴回家嘛、 啊、 我就带着毛猴来这个， 那是什么时候 参加博览会，那是06年，但是当时不是下岗没有钱呀、啊、 嗯， 哎呦那个发大愁了，那没有钱咋办呢，就是咱媒体的朋友呼吁着好心的那个企业家赞助了10000块钱来到北京、 哦、就等于路费都是 别人 赞 助 的， 说我的成年人嘴边的话就是说我是花善款走出来的，现在说你只要有公益活动给我说一声，我马上我都回去跟着好人学好人吧、 嗯、但是您那会儿没有工作哈、嗯、 对， 做毛猴很费时间精力的， 对， 也卖不出什么钱来， 对，关键是 您路费都是靠别人赞助的嘛，肯定没挣着钱呢， 对呀、啊、 那您还做这个事儿，不想着先挣点钱， 那 先安顿 下来再说。 我老伴给我生气就生在这儿了， 是啊， 包括我女儿，那就、 啊、老伴肯定觉得您这不务正业呀、 啊、老伴说那个啥的，就说一分钱不挣，你大男人你一分钱不挣，你还在我养活你，他还在供孩子，那时候正上大学，正是花钱的时候。 嗯， 我女儿就说喜欢事业上的爸爸，不喜欢家里的爸爸。我工作一向就是我很笨，但是我很认真，就做事很较真。就是说，假如说我那时候要是说不做毛猴，非典过了以后，我能去做其他，我都能挣钱，我干什么都干得很优秀。 嗯， 但是就是说迷到毛猴上了，再也拔不出来了。哎，就是迷到毛猴上了。 那怎么办呀？ 那 会儿 那就 怎么跟夫人解释啊？ 那解释不通，那就没办法，也冷淡了好长时间。那好在我的朋友多，就是这儿蹭饭那儿蹭饭，包括现在意思，我不靠卖毛猴。 为什么呀？ 那 您要做得好，这么精美， 嗯、 应该是可以卖不错的价钱的呀。 对，有你像我的毛猴就卖的最厉害的时候是那个龙年，在长江庙会上第一天去那儿，就把这个故事就不成故事了，就乱了、 嗯、 就调乱了， 都被买走了、 第三天都寥寥无几了， 到第四天了，就剩了一个小毛猴。我北京的一个就是现在拜了一个师傅邱老师， 嗯， 他是那个空政歌舞团的邱飞将军， 嗯， 这现在是全国舞蹈家协会那个理事，他那个特喜欢毛猴，收藏各式各样的毛猴，不，他不做毛猴，意思研究毛猴， 嗯， 他看见我的毛猴以后，哎呦，他一就那一个小捡漏，他也喜欢上了， 嗯， 喜欢上了以后，他就在网上搜我查我，一查。就查到了以后就跑到我家， 嗯， 说后来这我们越聊越投机，越聊着后来我说我拜你为师吧，就是说邱老师从那舞台那个肢体语言上给我讲毛猴， 哦， 就塑造毛猴。你看其他就北京人咱们做毛猴，当然就有一句话，三分毛猴七分场景，他是靠场景去烘托那个气氛的，毛猴做得很糙。我呢，我就是师傅说首先把猴做好，做得很精细，你看不出沾的痕迹，那个就是惟妙惟肖，很简约，但是看着很艺术，跟着师傅就是一步一步这样。 嗯，那不挺好的吗，嗯，那么多人喜欢您的毛猴也能卖个好价钱。 但是 大家都抢光了。 抢光了，它是啥啊，就是说做这个毛猴，比如说做个毛猴五分钟就学会了。 嗯。 但是把它做好了，它难在哪儿，那个知了不能造型。 嗯。 它是靠那万里挑一去选的， 哦， 就像人找对象找知音一样，是可遇不可求的。 嗯， 你要是说假如拼接了，或者通常就是说一生硬的去处理它也可以，但是那个拿出来就不是浑然天成了，就不自然了。 哦，就是说您做什么题材， 哎， 您还得根据那个知了的壳的那个 造型 本身来做设计， 哎，对， 就跟咱们拿一块玉石或者树根什么的， 嗯， 把它雕成什么，是根据它本来的形状来。 这个是先设计好了去选料。 哦， 就万里挑一挑出来。说昨天你看台声杂志社的记者还有咱晚报的记者都去我那一看，我拿出来这料，就那么一看，哇，那大桶的料，那料 从哪找啊？ 那就是说到夏天的时候 自己去找的， 发动亲戚朋友都去 树上摘的 啊，树上的就是它是飞走了以后就把它留到留到树上了。 嗯，但凡造型特别合适的那个残蜕做出来的马猴就不舍得了， 对 不舍得卖了是吗？ 对对，他就像自己的孩子，说又想让人家收藏，又不舍得。你像 我这一套作品啊，现在我多少人见了这个《中国艺术家》杂志， 嗯， 多少人见了这一套作品都喜欢， 嗯， 就是现在没有了， 哦， 手里一套没有， 我看看 啊，就手套一套也没有了。最后一套让我们 哇，好漂亮 啊！ 好漂亮，让我们老乡收走了，收走了以后，人家现在是3万他不卖。 嗯， 我说你卖吧，我有时间再做。 这一整套的， 这 好几十只毛猴， 对， 排着大队，这是 娶 亲啊， 娶亲， 抬着小轿子。 你看我这里边也有那个啥，老百姓娶媳妇的，就牵着毛驴，娶媳妇也有啊， 嗯， 就是说这场景它不一样。这东西啊，就是说做好了是很难很难的。我就说到这儿插个小曲，我现在一直在找那个谁啊，刘晓玲同张老师。 嗯， 张老师， 张金来。 哎，对，他喜欢收集猴作品，包括毛猴。 嗯， 但是他原先好像在网上有一句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，但是网上是这样说的， 嗯， 好像意思说现在的毛猴面目全非了。 嗯， 我一直想就见见，就是看看。 看看您的毛猴， 哎， 看看是不是他当年的感觉。 哎，对， 嗯， 就是说，但是这个题材上，他也要区分一下，就是说，你看给孩子们做，就是鼓励孩子励志的， 嗯， 给年轻人做就做这些那个啥的，就是谈情说爱的， 嗯， 说给老年一点老北京人做，那就做一些那个拉洋车了、拉洋片了， 嗯， 就是这些场景 老的传统文化的， 哎，就是新的旧的都有，它是一个衔接， 嗯， 哎，题材上，创新。工艺上恪守老工艺， 其实我倒觉得哈， 嗯， 您看您现在就是把毛猴做得这么惟妙惟肖， 嗯， 而且有设计在里头， 嗯， 有场景在里头， 嗯， 有故事在里头， 嗯， 就算是找那个原材料费劲啊， 嗯， 咱们找着一套， 嗯， 好好的用那个几个月时间做出一套来卖个大价钱，嗯，不也挺好的吗？ 那是那样说，但是我现在要去讲课，我要去参加活 动，这不比您讲课参加活动什么的收益要高吗？而且 那 相对踏实啊， 那一套好作品啊，没有个几个月那是出不来好活的， 嗯， 太难了，那时候投工投的艺术无价，他不能用价钱去衡量的，就是说别人好常常问我一句话，你做个毛猴得多久，我就告诉他我做毛猴没有时间概念，就是我遇到那个材料了，这个故事在我脑子里构思好了，我遇到的那个材料我就用，遇不到那个材料宁缺毋滥。